Fashio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今天是七月四号的这个早上七点钟了哈。今天也是我们 Goshen K-pop Day， 所以今天所有歌曲呢都会是 K-pop 歌曲的。 而且呢，昨天呢我们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很搞笑的 moment 啊，就是在Taylor's University 去拍摄了哈，然后Kelly 凯西带了两把拍啊，一粒羽球，然后带了 一个 网。 就是准备要捕鱼， 捕什么鱼？你可以这样说，我们这边捕了很多美女，但是这个跟捕没有关系。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拍了另外一支 video， 但是是否什么 purpose 来，我暂时还不能透露。 其实在 Broccoli 的 story 大概看到 真的吗？ 见到一二这样子了。 看到一点点了，你们就就可以 stay tuned for the video 吧。总结来说呢，就是那个画面，我们就直接把 Taylor University 呢变成了。那个羽球现场， 对，然后后面我们也是有送花了哈，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影片陆续就播出，这样子在我们Goshen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哈。马上来听个 bio， 来自 Seventeen Woozi 的 Destiny， 选这个选 Beyond Goshe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dol 的 Girlfri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 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 idol 成员呢，舒华一向来都是非常大胆，很敢讲，很敢玩，重点是呢又好看呢哈， 颜值很高。 对，最近呢，我们看到讲说他上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就分享到了很多，重点是耶乐黄轩呢也有在现场，就说到讲，舒华，我感觉像他不是这个地球，不是这个星球的人，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哈。 这么白，这么漂亮，然后又这么。勇敢又这么洒脱，又充满智慧的奇女子，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质的奇女子，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是 优质的奇女子。 我就讲他不懂是不是真的人类来的奇女子，怎么这么棒的？ 他是不是不应该在地球生活，搞到我们就是身边的人 火星是吧？ 就是应该很压力，很羡慕， 还是木星还是冥王星这样子？然后舒华自己讲了 ，OK 因为他就是也很感谢了哈，就是从小下来就是天生丽质，皮肤很好 ，OK。 而且他说他小时候也比较勇敢，然后他家里人呢就还蛮担 心 他的安危。 对，然后现在讲说活到二十几岁了，我还是好好的。所以家人不需要担心哦。他也经常讲说，就大家不要容貌焦虑了， 是 因为就没有什么好焦虑。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难道你焦虑了之后就会变好吗？不会的。 对呀，反而就是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嘛。 对呀，好的不好的都要接受了哈。你是最棒的，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 Twist 的 Plot Twist， 这个是 Beyond 陈 星。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osé 和 Bruno Mars 的 Upper Two。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优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位K-pop 元老级人物有赛啊哈。那之前他就欧巴 Gangnam Style 啦，有 Gentleman 啦 ，OK 被大家认识嘛。最近呢就开了演唱会啦，而他这次呢演唱会是叫 Summer Swag， 也请到了很厉害很厉害的嘉宾阵容。 哇，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哥啊，就是 G-Dragon 担任开场嘉宾了。 是的，有 GD。然后呢两个人还有这个合作舞台唱了这一首 GD 的 Crooked， 来听看吧。哇，我想象不到在现场到底有多嗨， 你看全场都在热血沸腾 真的。而且我觉得说就是如果你可以去到赛的演唱会，又可以看到 GD， 又可以看到 Rosé， 哇，怎样都值了吧，对不对？ 哇，值回票价。而且呢他们在后半段的这个部分呢，哇，一起大合唱阿帕茨的时候让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是不是？来听看。哇，然后之前我看到Rosé 自己在 social media 也有 post 了他在这一场舞台呢就是从后台一直走到上场的这个影片，各位可以去到 Rosé 的这个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样子的。 OK， 那期待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去到他的演唱会现场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 去唱歌歌去唱阿巴杜然后接下来发新歌，我们再继续大合唱。 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BTS 的 Fire， 是这个选 Beyond 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勾选 Rising Hour 的 Kelly 凯欣。当时呢，我就是误打误撞参加了 MC 比赛而入了这一行，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敢敢尝试。你不知道呢，惊喜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哦？如果今天你很喜欢唱歌的话，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次勾选为指定电台 Astro 新秀崛起吧！网络甄选已经开始，浏览勾选 IG 了解报名详情吧。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最近我们看到这一档节目《新说唱2025》，哇哦，有这位学员呢，是 Kelly 凯欣很欣赏的。 对，我觉得他可以称之为这一届的黑马，他叫做 Dong Miu。然后他的这个舞台呢，是让我一见钟情，一听就爱，一听耳朵就怀孕的那种，而且每一天都在 loop 的那种程度。 是的，来听一听来自 Dong Miu 李由音的这首《Monster》。他有性格了吧？ 真的，但有可能不知道他的样貌是长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带一点小甜美的同时，带一点那种御姐的感觉。 我觉得他很有侵略感，他的那个眼神，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一唱起抒情歌来，哇呼 ！OK， 他 cover 了这个 XXXTentacion 的 Jocelyn Flores 啊，来听看。这就是所谓的烟嗓吧，对不对？哇，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沉醉在里面。 感觉上 cover 什么歌曲都会好听的， 真的。 Okay，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新说唱的舞台 啊，对，还有他这个舞台了哈，也继续 update 一下一些新的影片，让我们可以听，让我们可以播。马上来听来自 M Flying 的 Stars， 首歌选 Beyond Trend， 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刚刚在我们勾选好朋友上线的陈华这一集哈，第43集了，已经来到后。 对，大家可以跟大家小小的告诉一个小秘密 ，OK， 其实陈华呢是我跟 YYY 晶晶第一位访问的艺人， 就是进勾选以来第一位访问的。 对， 对， 对， 没想到事隔两年之后呢，又可以再次访问到他。 有没有老朋友再见面这样子的感 觉？哎，有，因为你要知道，第一位访问的艺人是至关重要的，它会让你影响到你接下来访问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会不会紧张，会不会有 phobia 之类的。 他见到你们的时候反应是怎样？ 他有可能有点忘记我们了，但是我们跟他在拉回那个回忆的时候，哎、 okay， 欸，他记得了。 OK， 他也是一个松弛感拉满的人，那因为后面我有就是跟他拿 ID， 跟他录一些声音这样子，还是很 chill 啊，来啊来啊，还叫啊来啊来啊来，我们来听看这个他访问片段哈。 没有在马来西亚开过演唱会，这第一次。 那你心情如何呢？ 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就是第一次开，所以都没有办法让大家深入的了解我这个搞笑女的个性。 他真的是很搞笑哦，而且他是那种一脸正经说那种搞笑的话的， 就是让你完全猜不到，让你意想不到，然后突然杀出一句哎啊、 他自带幽默感，我真的超喜欢陈华，超 real 的。 所以说松弛感拉满是很重要的哈。 对、 各位可以去留意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勾选好朋友啦，在勾选的 YouTube 已经上线了哈。当然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啊，你喜欢他哪一首歌曲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比如说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左边的人呢 啊，对啊，还有各种歌曲我们都有在播的了哈，都可以来 WhatsApp 0169988889啊 WhatsApp 给我们也没有问题的。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Winner 的 Empt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哎呦，跟闺蜜或者兄弟，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闺蜜了哈。 是 啊、就是在看中同一件衣服，比如说你们去逛街， 嗯 ，OK， 看到同一件衣服，你很喜欢，你闺蜜也很喜欢啊，可是剩下 last piece 了哦，它是一个啊，讲讲在 sales 的这个 section 这边最后一件了 ，OK， 你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 让步呢，就是让他去买呢，还是你会选择？ 强硬一点、就是、我就是要这一件，我拿了你给我了、就说服他给你这样子 呀、yeah,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到底会如何做出选择呢？ 你是有遇过这样子的情景是吧？ 我觉得最后一片最后一件衣服也是油，要不然就是最后一片饼 干也是油 呀、yeah, 或者是最后一个男人也是油哎，没有啦开玩笑我觉得就大每个人的见解不同， 比较想听最后一个男人的举手 哎，看不到， 举手， 我们看不到。OK， 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DG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Yes， Welcome DG 佩佩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umber Satu。OK， 那还是可以继续来分享了哈，在我们 WhatsApp 0169988889告诉我们讲说你如果讲说跟你闺蜜相中同一件衣服都很喜欢，但是 last piece 了，你会让给他吗？这样子的，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跟你闺蜜呢看到同一件衣服，你们都很喜欢，但是呢剩下 last piece 了，你会让给他吗？ 哦，都 OK，Kelly 凯欣本身应该不会让。 为什么 ？OK，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要让我合我胃口、入我眼的一些衣服呢，是还蛮难的。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不是衣架子，所以我要找到合适的衣服是哇，有可能是1/100那么的困难。 如果你的闺蜜也是这样子。 没有啦，暂时在我闺蜜里面我比较不是衣架子、 oh.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应该不会让不会说哦，我真的很喜欢耶，我就会坚持一点点，因为我觉得 你的闺蜜讲不是衣架子哦，我看现在你有 IG 没有 I mean 我不是，他们是、oh. 所以他们买衣服相对比较容易， 对啊对 啊看一下 IG 有吗、或者就是 你要是吗你要我介绍女朋友给你是吗？ 真的还好，真的 还是你要介绍给听众朋友们、 哦、我介绍给听众朋友啊， 其实大家去我的 IG KAYLEY.SN 你可以先参考我，之后呢再看我的照片里面哎有哪个闺蜜是和你演员的 这个 可以不妨 DM 我 他们给你钱的 要出那个姻缘是吗？ 对 ，OK， 反正就是，哎，如果你跟你好朋友啦，相中同一件衣服，你们都很喜欢、，OK， 这样你会做出让步吗？ 呀，我觉得不让步也没有错的，因为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啊，你要讲跟他沟通哦，你跟我们讲一下喽，这样子。 好声好气吧。 0169988889，等你呀、啊，马上来听 Huntrix 的 Golden，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Rise 的 Love 119，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魅力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2025 Rise Concert Tour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l Life KL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 PS2345 已经卖光了，现在马上去到 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吧。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啦，是说到你跟你的闺蜜或者你好朋友哈、那你们在逛街的时候相中同一件衣服，但是 last piece 了，你会选择让给他吗？ 呀 ，Kelly 凯欣本身就不会让步，因为我觉得呢，大家两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这件衣服，不一定要让步的。 说实话，其实我很少在线下买衣服，但如果真的我相中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又想要的话，这样我就让给他咯。 哦， 因为我是一家子。开 你不要拿我的理由来反向思维。 没有，主要我 OK， 我们 think outside the box。就算那边没有现货，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拍起来，然后你在网购网站上面呢，就直接用这个照片来 search 同款。 可是你会介意撞一件事情吗？ depends on 什么情况。如果是那种晚宴撞衣的话，蛮尴尬的 啊。真的吗？ 可是平时 daily 来讲，应该还好啦。好像我跟 Jaden 杰登哦，我们有好几件一样的衣服。 真的吗？ 对，我们刚好就是有同一个款，同一个颜色。 哇。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很害怕，就讲说，比如讲说我们今天的衣服的颜色是讲说我们全部要穿粉色的，我就很怕我跟他撞同一件 哦， 啊，或者要穿青色的，我跟他很怕穿同一件。 对，可是你我青色的话，我反而不担心哎， 因为 你很 多 绿色， 是不是 很多绿色衣服。 没有，主要因为我看过他穿，他也看过我穿，但我们刚好就没有一起穿，啊，这样还好。 因为有可能 如果是那种晚宴啊、dinner 啊，就盛装出席，你有异样的话就。 跟西装相似度还蛮高 啊，对啊，这样可不一100%一样的嘛。 啊、OK， 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很喜欢撞衣这件事情。 对， 撞色 OK， 撞衣。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联合拍摄，撞一下没有关系。 哦、oh, yeah, ，OK，OK、 okay, okay、的啦， 可以可以。 哎，这样我是会让啦，这样你哎，听着你会不会让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啊，01699888889啊，讲说你们遇到同一件衣服都是很喜欢的啊，甚至一件让给他喽，哈、哦，是不是啊？不让也可以啦，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遇到男人才不让 ，OK， 男人也可以让啦，其实男人有的是。 哇。 来听歌，有来自 50/50 的 Heartbreak， 选的歌选 Beyond Tre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如果你跟你的闺蜜或者兄弟或者好朋友遇到同一件衣服，你们都很喜欢，但是 last piece 了，你会让给他吗？ 哎，到底是会让给他，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就是喜欢 这 一件？ 哎、啊， 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的答案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是做那个让给闺蜜的吧，我自己。可以不用油，但是让他开心比较重要了。 哇，是牺牲小我成全别人吗？ 对，这个这样闺蜜来找啊，这样好朋友来找、啊，帮我来一打啊，这样 实打 实打。 哎，没有，我觉得可以再加多一个动作， 怎样？ 就直接买给他。 哇哇，你 肯定加分呢、啊。 你让好过后还要再买给他。 坑这句话就不是很好听的了 啊、哦，不是很好听啊。 对，我们叫付出， 哦、 我们叫礼尚往来、哦。 我们是讲事实的， 对， 我们没有修饰这种话语的。 哇， 希望你会买给你的闺蜜啊，希望你做那个好闺蜜、啊，我们不用找了，你就自己做那个。 衣服我也很少，但是吃饭就有。 哦，嗯、一般上吃什么的时候？那种杂饭啊，半价的时候 就 会请。 就便宜啊，有可能一个蛋挞酱啊概念啊，还是一个 lollipop 啊。 然后闺蜜请我吃就要吃buffet， 啊，差不多。对了啦，没有错，我们这样礼尚往来。我会被人家打吗 ？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01699888889。你觉得如果你们遇到 last piece 的衣服，你们都喜欢的话，你会让给对方吗？还是讲说就你会坚持讲说自己要买？然后买了再给他惊喜哦， 我觉得这个很加分哦。 生日的时候送给他， 以后他应该很难找到男朋友哦，门槛太高了。 哦呀，因为闺蜜对你太好了。 对呀、 啊，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 Oh My Girl 的 Dun Dun Dance Addiction Beyond Chen With or Without You。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跟你的闺蜜哦，遇到同一件衣服，你们都很喜欢，你会让给对方吗？ 嗯 ，Kitty 凯西本身不会退让，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错啊，毕竟你先相中的耶。 我觉得，我可以怎么说让步啦，因为我后面在网上买也可以， 哇， 或者我不一定要需要这件衣服，我是一个好兄弟， 哦，没有到 好朋友。 非买不可的概念。 对啊，因为我觉得非如果非要有一个非的东西，就是我的闺蜜喜欢的东西，我非要给她。哇 哇 ，steady 哦！ 如果今天喜欢上同一个男人呢？ 我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同一个女人呢？你会跟你的兄弟让步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跟我兄弟一般上应该不会喜欢上同一个女人。 难说。 因为我们太不一样， 没有有说太毛不是那个关键点， 没有啦，就公平竞争啦，看那个女的喜欢谁啦。有，她不是物品吗？现在我们讲物品可以让吗？ 嗯、 如果女生我们讲说要让的话，这样对那个女生很不好哎、欸。 哎、欸，可是 你是不是你想一下那个女生什么？她是什么商品吗？不是， 嗯 啊，我们公平竞争，跟她相处，她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 但是你不会怕你们两个兄弟会翻脸啊？ 还好啦，如果我们够 brother 的话，我们是可以聊开的，讲说哦，就我们公平竞争咯，你拿到就你拿到，我拿到就我拿到。 然后我知道你的。竞争的方法是怎么样？ 这样， 田径看谁跑得快， 打断他， 然后不是追到那女生看谁跑得快。哇、wow ！ 以为是这部剧啊，七根新茧啊，我们看到有宋威龙和刘浩存主演呢、啊、哈，在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说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剧情，因为主要是我觉得看到这个上古神秘物、哦、是很恐怖、哦，我看到我起毛。 他真的是随意蹦蹦跳跳，然后 寄生在人的身上，主要是 真的还会甚至会洗脑哦。我看到一些片段，我就觉得哇哦， 改变人心，让你犯下滔天大罪这样。 哇哦！ Okay, 所以就他们这一次有五位热血的青年呢，组成这个凤凰小队去收服这个神秘古物的。 哎，到底他之后的发展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你们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七根新茧》。 没错的啊，我也想到一个解决方法了。如果你们都遇到一件衣服是很喜欢哦，你们两个人都不要买 啊、 假如说我们等到有一次遇到我们都喜欢的，我们一起买啊。 OK 啊， 这样就 win win。 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它，怎么办？ 打断他脚， 比赛跑看谁跑得快就可以买。 哇， 不公平一下， 很累一下，我觉得为了一件衣服， 这样哦， 很累，很累。 你盖住眼睛，然后走掉就可以了， 真的很累，真的很累。 OK， 马上来听课，又来自 idol 的 I Want That， 这里是 Beyond Chen。 好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We ca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的好消息。如果你有任何好消息的话，毕竟今天已经是 TGIF 了嘛， yeah, 对不对？ Yeah, yeah. 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什么时候 WhatsApp 进来都可以的，半夜也可以。我们进来马上第一时间看。OK， 哇、wow. 那今天要说到呢，这天我们不是去到这个 Taylor's University 去拍摄吗？ 我笑到啊，我的而且又流汗了，流到我的汗都是白色， 那个全妆啊都变成半妆 了，真的就立马脱妆了。 反正就是昨天 Kelly 就跟Taylor's 的学生们打了羽球啊，怎样打呢？就各位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影片 是 啊。当然之后呢，我们在送花嘛，对不对？后来我们送完了之后呢，其实还有一束，然后我们就吃饭呢，就吃，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一桌他们在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样子，我们就转过去看了， 对， 然后我们全桌一起跟着唱。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立马跟着唱的，以我对你这种社牛的性格的， 我们就一起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到比他们还大声， 对， 他们就转过来看着我们，谢谢啊谢谢啊，这样子 是。 然后刚好我们剩一束花嘛，对不 对 我就直接拿过去，我们讲说不如我们送给他了，然后就拿过去问他谁是 birthday boy 这样子，他说这个我就送给他。哇，他整个脸 他一脸惊讶，他肯定就会想说 那个脸超经典， 到底那束花是哪里来的，可以那么的厉害。应该是这辈子第一次 收到花的概念， 哇， 就是哇， 因为他又是男生你知道吗，男生应该收到花的几率还蛮低的， 就是他傻爆眼，然后我就送给他讲说Happy birthday， 刚好我们在送花就有多一束就送给你啦，这样子 很 sweet Annie。 那我 不只是深情小 baby， Hello excuse me， 不要再深情小 baby 了， 那个是你自己、okay?自己称呼 Enough already OK 用心小 baby OK 我想讲的是男生也值得收到花 其实男生喜欢花的吗 I mean 我不会特别去买给自己啊，我收到还是会开心的 真的吗， 就是会有那种惊，当然不要每天啦， 肯定谁每天送花， 就是刚好收到一次这样子，我觉得会蛮惊喜、wow. 惊讶但是又开心的、哦、因为没有收过嘛 OK 啊， 对啊， 可是如果收过了呢， 我们男生不懂得这样处理了懂吗， 如果今年已经收到明年你还想收到吗， 一年一次 OK 啦 OK 啊，一年几次就不用了，还好了还好了主要是我们不因为女生可能收到花他们会去种、就是他们会放在那边放水给他尽量活久一点， 不会我直接立马给他死掉 你很烂了真的是，有人 要 OK 我知道你今年的生日礼物要送什么 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 求你啊不要送花， 哇你比女人还口是心非耶， 没有啊生日不要啦啥啊妹， 刚才你讲生日 OK 浪费掉那个 budget 我想一年一次 That's why 嘛，我其实是要省 budget 不可以 有的你说吗， 我拒绝 哎呀 No 我上来听歌友来自 Jenny 的 Solo 是一个选 Beyond Chen Goshen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 Goshen 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有请 CC 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讲到好消息哈，那各位可以随时来分享0169988889。像这位朋友 Mandy 呢，他就讲到最近在打完球之后就很 craving for 小炒的那个咕老肉饭。 哇、哦， 咕噜肉饭 ，That is my favorite man。 对，甜酸甜酸这样子的， 酸甜酸甜，好像我一样甜， 跟你一样酸的。 Yeah。 嗯。 酸 OK 啊，让人回味无穷。 哇哦，你 肯定你才会记住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哎、 okay, ，反正就是他在吃这个咕噜肉饭的时候呢，这个商家就给他很多酱。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了。我经常吃咕噜肉饭，我是会加饭的。 哦、 但是有一种烦恼就是你加饭了之后那个酱不够 哦， 因为你要捞饭来吃嘛，对不对？捞饭吃才有那个风味。那时候当你的这个酱不够，你的这个肉又点不到那个酱，你的饭里面又没有这个酱的时候，哇，真的会很逼仄，会完全感受到哇，我感觉我不像在吃咕老肉配饭，像是饭在配咕老肉。 可是你觉得？吃咕老肉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是酱吗？ 酱哦，酱肯定是酱，因为我捞饭呢、 啊。哦， 那个肉当然重要啦，因为它是咕老肉嘛。 我会很注重那个 古老肉有没有被炒过或者炸过先？ 肯定是要炸过的嘛。 没有，有些是比较软的， 有些是脆脆的，是不是？ 我比较喜欢脆的。 哦， 有些有还有冰镇古老肉呢。 我知道，可是哦，如果你想一下，你吃古老肉没有酱的话，很痛苦哎。 啊，那也是， 是不是？ 那个就吃好像平常的炸鸡的概念。 啊、酱才是它的那个精髓、啊， 灵魂，灵魂。 对啊，灵魂呢 ？OK，、哎、各位，如果最近有吃其他东西啊，比如说那种姜葱鱼片饭这样子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哎，没有，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 KL 你吃过最好吃的古老肉在哪里？ 对，可以讲一讲在哪里，嗯、我们去吃一下，试一下，去拍一支 video 这样子。OK， 马上来听 Curious 的 Kill My Boss Selection Beyond Trend。 优选西西应援队，优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到好消息了哈。那看到讲说呢 ，Madison 这位朋友就分享到了讲说，哎呦，跟 Crush 去溜冰了。 哎呦 ，so sweet！ 啊，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工作完了之后呢，就刚好约到他讲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不如我们去有一点就是 before 吃饭的休息活动。 哇，我永远在羡慕别人呢、欸，人家在跟 Crush 溜冰，我被 Crush ghosted。哎， 哇哇哇！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 没有了，还好。 你现在的话题都还蛮 没有。还好吧朋友没有、 哎、呦 我没有我在好好过我的生活 你这应该好好健身 对啊我已经 day 8了 yes yes yes 要到 day 多少 day 的 D 啊 day 的 D day 的 D 给自己一个目标啦约一个男生跟你去溜冰 啊怎么样我约人家约我 啊没有啦你可以 set 一个目标嘛这样我再一个男生约你哦 真的没 OK 吗你们来DM我如果你们想溜冰的话， 真的吗？ 连摩，我帮你敲，我帮你敲，我帮你牵线。 哎、欸，我很喜欢溜冰哎、欸。 你到 day 的第二时候，给你跟一个男生手牵手去溜冰， okay, 你就有动力了，对不对？ 你要确定是找到我的 type 哦。 我问你的 type 什么？ 我等一下给你写一个 list 作文一下，大概 写作文给我。 五面。 答案啊。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好消息，0169988889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这是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GOT7 的 Python。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好消息哈，来听看这位朋友他的 voice message 吧，说到什么呢？ 昨天呢，我约我朋友吃晚餐，然后我们约七点。过后呢，因为我路上堵车，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会迟一个十五分钟。结果我发现到，当我到的时候，我是那个第一个到的人。原来我的朋友比我更加迟。 哇，好帅了，好帅了，好帅了 ！OK， 我猜这是 Ben。 对，他讲说最近他约朋友啦，去吃泰国餐，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好像那个地点呢、啊、还蛮塞车的，好像是 Oakland Road 还是哪里啊 ？Oakland is very very jam。 就傍晚这个时候咯，结果就是讲说，哎，我会迟到啊，这样子，然后到了现场没人到。 哎、欸，可是你不觉得它是一种很幸福的 moment 吗？就是或者是很庆幸啦，我觉得，就你到的时候，哎。 欸别人迟十五分钟是庆幸，别人迟五十分钟的时候就不是庆幸了、 那叫灾难 啊！他后面好像跟我讲啊，有一个人最后迟是迟一个钟才到， 也太夸张。 因为啊，首先第一很塞车啦，第二是他七点，就是他们约七点，他七点才出门。 我觉得塞车它是一个理由，但绝对不是绝对的理由。你肯定就是很迟才出门， 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塞车的情况？ 对， 就是 OK， 我知道可能你塞车，你 estimate 不到，你会迟个十五分钟那样子，可以理解。你迟一个钟。你几点出门哦，大哥？你七约七点，你七点出门啊？ 大概 是从 火星开车过来的。 对啊 ，OK， 所以各位， 我们做个punctual的人，守时的人， 不要七点啊，不要约七点，六点五十七分出门这样子啊。 对啊 ，Kristen 吴阳咯，哎。 哦 ，Hello， 没有啦，哎，那个是 Broccoli，Sorry， 哦， 叫错名字 啊，终于回来啊，他 终于啊， 继续迟到， 希望他不要过 LA 的时间了。 马上来听 Winter 的 On Such a Day， 写了一个选 Beyond Trend， 选 Rising Hour。前两天呢 ，Broccoli 刚回来。就飞来去槟城啊！哇， yeah? 我真的很羡慕，我好想去槟城哦！ 哇，我自己本身 我很想念那边的这个。 差贵屌！ 来先，给我讲好，来先，给我讲好，来先。我很想念那边的福建面、啊，我差点讲虾面。 我也是差点讲，我超爱吃福建面的，你知道吗？ 没有，我想念那个福建打它是福建家卤面。 哦、 那个糯米 哦，真的、啊， 它有两个汤掺在一起、 那个。我自己本身就还蛮喜欢去那边 cafe 喝冰啊，吃道地的叉龟雕啊。 cafe 哪里都有啦，有。 没有他们的也，他们那边堪称有一间就是提拉米苏的天花 板。哦，我知道那个，我吃过， 我至今还没有吃、哦，好吃吗？好吃吗？ 啊，你还没有吃过？ 没吃过。 哦、你听过很多次没有吃过？ 我看到一直刷小红书，一直出来给我看。 哦，我去了槟城，去年前年我都吃。 How was it? 那还是很好吃哦。 你会 rate 多少分？ 我会 rate 个九分这样子。 喂，很高耶。 首先，因为它不会太甜，然后它风味 讲 很有层次感， 对对对，它很有风味，因为它外层跟它的里面是完全就是两种，不是完全，它是毫无违和感的。哦，它虽然讲说它你尝到外面的味道是比较怎么说重口味一点，嗯，里面呢它就比较 coffee 味一点，但是还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哇， 很紧， 我真想吃了啦！ 要做美食博主吗？突然间讲到美食去了， 不 是？ 我现在已经 day 8了 ，OK。 哦哦，哇，另外 day 的第二时候去吃， 我现在 diet OK。 哎，你是要去 day 的？cheat day 可以帮助你就是前进的更加快。 没有没有，那天我 cheat day 我就一直 cheat 下去啊。 真的没？ 真的。 你要跟你的教练讲说 cheat day 一天罢了吗？ 没有，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欸，我们要讲回正题了。那让他们去比那个是因为 SME 的干燥了。OK， 接下来呢还有一场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的，是有大师级专业分享、真实成功案例，还有 MC 现场演示的哈。现场呢有很多独家的广告配套优惠哦。 对啦，所以呢在7月16号呢 Roford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有 YYY 盈盈在现场啦，包括其他电台 DJ 都会在现场跟你分析到底是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呢。 没错的，当然有现场有这个财经主持人很专业的啦，我们有黄俊斌，他会分享的。马上去到 astromedia.com 打电话报名，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哦，马上来听歌，又来自妙的 Drop Top， 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哎呦 ，Cushion K-pop Day 嘛，当然是 K-pop 歌了哈。由 From Miss Nine 这个女团呢，发了新歌叫 Like You Better。那这一次呢，他们就发了第六张 mini album。OK， 那这张 album 的名字呢叫 From Our Twenties 啊，算是像是在回忆啊，就是二十几岁那一段时光。 对，可能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啊，感受啊。 对 的， 像这一首 Like You Better 啦，是他们的 title track 来的。OK， 那他们呢最近也上了 KBS 打歌舞台，去为自己的歌曲宣传这样子的，来听看他们的声音吧。 프로미스 나인분들 반갑습니다. 먼저 한 분씩 인사 전해볼까요? 여름에도 저희 프로미스 나인 여름곡을 이렇게 들려드릴 수 있어서 너무너무 기쁩니다. 没错，这是一首夏日歌曲了哈。啊，你可以感受到慢慢的有阳光啊，啊有夕阳啊 ，OK， 然后在泳池旁跳舞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旋律呢？我们就有看到近期他上了这个电台的节目，哎，唱了这首歌， 来听看 live 版本。我天哪，那个 key 这样高，他们直接唱 live 哦， 真的，哦，很厉害耶，哦，而且那是直接怼着麦唱哦，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实力有多么的厉害， 拉麦都没有拉耶，哦， 真的 厉害厉害厉害， respect respect。 他们最近有 MV reaction 啦哈，那 MV 里面呢，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有一幕是有 hamster 出没的， 哦，那么的卡哇伊， 他们就拍了这个 MV reaction 的时候，看到这个 hamster， 感觉上又回忆起拍 MV 的时候了。 好可爱哦， 你们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From Miss Nine 就是一般你感觉上他们很斯文的，每个女生都很斯文，然后就是美美这样子，但是他们一跳起舞来是很有力量感的。 哇， 他们舞蹈功底都是很强的， 人家都喜欢反差感的， 对， 男生也是喜欢的， 所以就是他们有帅的一面也有斯文的一面这样子， 这样子才有趣嘛，有趣的灵魂嘛。 Like you better from Miss Nine。 哎呦，你是直接告白的情况吗？ 少啦，来听他们这首歌曲，哎，Like you better，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 aespa 的新歌，我的天哪， 哎，当初他出那个宣传片哦，是用手机拍的，我就觉得很厉害，很炸裂， 跟最近那部电影F1 的 movie 就一样咯， 是 也是用手机拍的， 够帅。 OK，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Dirty Work 这一首歌曲，各位听了吗？ MV 看了吗？ 看了，看了 、啊，是不是很帅嘞？风格完全变到完哈。那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看他们的 Recording Behind the Scenes， 有 Winter 的录制现场。 Bold eyes cold stare will be my sister。 很慵懒的在唱这首歌曲，然后很多都是在用气音、气泡音这样子的。 我哎，是个女生哦，啊，我都觉得很性感， 是不是？重点这个是 Karina 的舒适区来的，因为很多首歌曲你都可以听到 Karina 有气泡音， 很懂哎，欸。 这首歌曲， 我觉得你就是专挑那种气泡音的那个段落来听。 还好啦，只要 Karina 我都听了。Yeah. OK， 这首歌曲呢，除了韩文，还有英文版呢，来听看吧。Girl, more like a hate girl. Mafia ties going back to the old world. Fear in their eyes. I'm always watching. Call me the Reaper. 很帅啊，很帅啊，真的很帅啊！ 真的 ，Crystal 王阳从 Off Air 到 On Air 都一直在说这句话。 对他们这一次也有这个 Dirty Workshop， 是他们的一个小综艺这样子的啊。然后哇，我跟你讲，这个影片火了，在网上，因为他们的造型都很好看，很夏日风，尤其是 Karina 哦。最近剪了短发之后， 没有你根本就是死心来的，我告诉你。 Karina 特别美啦，家人也是美。啊，然后他有一个一个片段在网络上面火了， uh-huh. 因为他们有就是代言嘛，对不对？啊，要代言的时候啊，要讲这个品牌，哎，有多好啊，这样子的时候嘞， uh-huh. 每个人都有 win， 嗯、uh-huh. ，Karina 不会 win 了，Karina、uh-huh. win 他要开嘴巴的， 哟、 uh-huh. 啊，好笑啊，然后这个影片就火了，这样子，来听看这个综艺。 Workshop 이름은 Dirty Workshop 이야，직책을정해야돼。 一般女生在玩 game 就是。太好看了吧，我 太 cute 了， 太好看了。 我其实有真的因为你哦受影响到，我有多关注 aespa Karina， 是不是？ 然后真的发现她的魅力超级无敌的 强大，是不是？很想剪了短发过后更有女人味， 更飒， 真的 更御姐。 其实我这整个、哦、什么新歌介绍，不是新歌介绍来的， 你只是介绍 Karina 介绍。 对呀、啊，私心很重、欸、 I'm so the sorry。 我们来听看 aespa、啊、整个团体的这首歌曲 Dirty World。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哇，最近很红啊！这首歌曲我们 Gucci MC 有 cover 了啦， 对 ，Soda Pop Pop Pop， 是的，来自 Saja Boys 的 Soda Pop， 那它也是来自这部剧了哈，叫 K-pop Demon Hunters。OK， 很多朋友呢可能看过这个舞蹈啊歌曲的片段、嗯，但是呢不知道这一部剧是在讲什么东西。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这个 Saja Boys 这个团体，这个男团啊， okay. 他们是由恶魔化身的虚拟男团来的、 oh? 啊，他们公开演出，然后他们的风格呢受到很多人喜欢，很多粉丝，这样呢就可以让他们呢作为这个魔咒。OK， 然后呢入侵人们的这个思想、oh. 或者说就是入侵人类的灵魂， 所以他们制造这个男团其实是一种伪装来的， 其实这个男团其实是恶魔来的， 哇、 然后有另一个团体呢就是要对抗他们，他们要获得更多粉丝去打败这个恶魔，哇，这样子的， 很，我觉得是还蛮新意的一个剧情， 一个 concept、 一个 concept 来的。 那我们来听一听在这部剧里面的所有歌曲吧。 OK、首先有 Saja Boys 的另一首歌曲 Your Idol。现在恶魔都很内卷啊，做恶魔你不会跳舞都不可以啊。 要从小 training 到大是吧？要出道哦。 真的。OK， 还有这首歌曲 How It's Done。我觉得他每首歌曲都非常非常非常洗脑、啊、 对，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动画的那个细节、哦、真的是100分、欸、 很给，真的很给现在动画、哦、OK， 然后我们看到有惊喜，来自 TWICE 的三位成员 Jungyun、GU 还有 Chaeyoung 呢唱了这一首 Take Down、啊、哇，来自 TWICE 的成员都出马了，来听看。 哇， 连舞蹈都有哎，不要玩。 这首歌成功 take down 了我。 是，还有另一首歌曲是直击灵魂的，来自 Rumi 和 Jinu 的 Free。哇，你看这片段哦，我真的，我打爆弹，你一定起毛了， 真的。我自己本身哦没有很喜欢看动画片，但是这个让我有一种欲望，真的想要去看一看到底它整个剧情是如何发展 的。 K-pop Demon Hunters 去看起来。 OK， 马上也来听来自 Saja Boys 的 Soda Pop，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歌选 Rising Hour 的 Kristen Wen Yang。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是讲说大马人都很厉害唱歌？我是想说跟外国人就证明这一个点啦，所以在这里都呼吁各位啊，听到的都去报名歌选为指定电台 ASO 新秀崛起吧网络甄选，嘿嘿，现在已经开始了，浏览歌选 IG 了解报名详情，都去报名吧。歌选 Rising Hour，歌选 Rising Hour。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我就说跟先前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OK，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 Henry Cavill 演的这个 Superman 呢，是哇肌肉感拉满的，他那个服装呢都是线条感满满的。那这一次呢不一样了，我们有新一代的 Superman， 同样也是来自 DC Studios 啊。这一次呢我们就有来自 David Corenswet 饰演的，就给人感觉跟以前的 Superman 很不同， 但是 他有点复刻以前那种70-80年代第一代 Superman 出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都有同一个共同点呢、啊， 就是帅。 哎呀，你每次抢我的台词的、哎， 都是很 man 很帅，让我觉得哇，好有男人味啊！ 会 imagine 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的画面，他在拯救我的世界。 耶 耶耶什么耶？ 想想 你看电影不是会有那些幻想力的吗？ 所以你以后来 Astro 啊，就是你不用驾车来，飞着来。 哇帅耶，这个我 OK 耶。 我这样哎，怎么 我去 manifest 一件？ 怎么你从楼上下来的？嗯，没有，刚刚落在楼顶、啊。 哦，对啊，我的 boyfriend 叫我来， 飞我过来， 飞我过来。你看，我就那时候就不用做 DJ 了， oh, wow、我肯定上社会新闻的。 哦、 哇，开什么玩笑？ 啊、 我就变成 super woman。 飞不了什么我们，不用紧，你还可以有一只超级狗 Crypto。 哇，跟他一起养 了、就是、对，电影呢就加入了这个 comic 的元素啦，有这个 Superdog OK 叫 Crypto， 那他就保留了这个超人的宿敌叫 Lex Luthor 的。如果你有看这个影集就 drama series 的话，你会发现有 Lex Luthor 这个人在很多平行宇宙也出现过的、嗯、哈。那记者女友 Louis Lane 咯，可能你要改名一下咯， 叫 LouisLouis Kelly 凯欣 Lane， 我也可以。 干嘛要去继承人家的名字？ 有有 I am I。 哦哟哟哟哟。 Me and me， 不懂。 OK， 算了 ，grammar mistake。 Hello， OK， 马上上到我选择的麦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 David， 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 David Corenswet 饰演的 Superman 啊，电影首映礼要请柬的哟。 详情条规浏览歌选的 NY， 7月10号 ，Superman 和我一起拯救你的世界。 哇。我怕人家不要气人家OK 啦，现在去要过去打电话参加游戏 OK， See you that da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The Air。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过去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今天我们在这个十点钟的尾声啦，要说到的是我很期待的，就是 3P 不是刚刚发了一首歌曲吗？55666888833、啊、 对，就是 love 的意思，它是一个抒情歌。 Ryota 呢自己本身有参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是的，那要讲到今天晚上七点钟呢，就有这一支 MV 欢乐世界要上线了。 okay， 哇，整张专辑我最爱的歌曲， 这首歌肯定爆，不管是跳舞的阵容啊， 他们男团那边，有没有感觉？ 没有， 我觉得他们像男团。 女团 ，Hello， 哦，因为 Avantgarde 是吗？ 对啊， 没有啦， 他们变女团， 他们有男团 vibe 吧，在这个 MV 里面，我们看预告的话了哈， 也有啊， 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今天晚上的 MV 上线。当然，当天呢，我们去看了这个偷听一点会了哈，也有这个就被访问 reaction 这样子的，我们看到飞刀尔也有这样讲啊， 有机会拿金曲奖，我期待你们拿金曲奖 ，OK？ 哇，哎呦， 哇，金曲奖哎，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夸奖了嘛！ 啊，那一起拿，一起拿。啊，然后你们要去看这个 3P 的新歌 MV 之余，也要去到飞道演唱会了哈。那这一次呢他就会在东马开演唱会了。 OK， 那就是在这个 Miri in the Stadium， 在7月12号呢有飞道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怎样赢到票呢？ 就是呢现在上到 GoSHUN 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机会赢取到两张的这个由 GoSHUN 为媒体伙伴的这个演唱会入门票啦。详情雕龟浏览 GoSHUN 的 NY， 一起粉上实力 idol 最新必追勾选，马上我们就要交班啦！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喽 ！TGIF， 勾选 Beyond Trend。